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讲下。生日會2019都唔有錯啊！咁我生日嗰一次啦，即係過咗我生日會啦，即係珠海嗰次之後咧，一個禮拜到一個禮拜就係、是、一個禮拜啊，應該係一個禮拜啦。我領份生日禮物咁啊，一個禮拜咯，係咯。咁跟住就其實星期一二我哋已經約阿任何人噶啦，阿碌已經約咗任何人啦。咁任何人就話嚟得。咁跟住咧，咁我哋 OK 啦，嚟得。咁我哋梗係星期五就老規矩啦，訂定房先啦，因為有時。因為我哋唔係訂啲大房啊嘛，因為我啲細房其實細房幾緊張啊，反而啲平價房咧幾緊張，因為即係平價房即係嗰啲500多蚊最多消費嗰啲咧，咁就可以送唔知送三打啦，咁我哋任飲添啦，咁我嗰啲其實好多客咧都一條油都去，而家真係有啲一條油去五嚿水飲走啫嘛，係先唔使嗌 DJ 係先，佢嗰啲更加唔會俾媽咪添，頂多我俾個少爺咯，咁佢都係七嚿水埋單。咁飲酒坐下女，如果佢唔過淨係飲下酒諗住陪下嘅，咁千零蚊就埋單㗎喇喎。咁佢其實搞到好好，其實幾多人訂嗰啲細房呀，即係唔使嗌 DJ 嘅房，佢幾多人訂呢啲咁嘅房㗎。咁其實幾緊張咁樣，我咪都預早啲訂啦，咁我咪星期五訂囉。咁到星期五即幾點呀，幾點到你覆呀。任先生，任何人先生幾點同你講唔得？星期五你識嘅路啊？ 好似係禮拜六朝頭早喎。 係咯係咯係咯，佢禮拜六朝頭早就話，唔係佢話佢老婆病，係就感染到佢，啲後天免疫力缺乏症啊，心諗出嚟賣咯。咁其實都係俾間藉口你添啦嚇。咁算啦，但係房係訂咗啦嘛。因為其實好大訂咗房。我成日都講，其實可能有啲網友真係唔知嘅。如果譬如我同個媽咪訂咗房，個媽咪確認咗啦，咁咧就如果我哋唔去咧，嗰個媽咪咧都要俾嗰個最低消費嘅。咁譬如咁佢即係所以話，如果我訂咗，我哋係唔係我哋都要去啦？咁最後咪我同阿碌就兩個去啦，咁樣都冇辦法啦，冇話又照舊租定酒店啦。咁跟住同阿碌又去食完嘢啦，咁就問題又有出現啦。咁我哋就準時同阿碌兩個就去到間機房啦。咁阿林林妹呢就話等陣佢而家喺屋企坐緊車過嚟。咁我哋等到由八點鐘等到八點半到應該係咪就跟住啦，阿林林就嚟啦，就嚟就房啦，又同我講一樣嘢啦。佢話好嚴喎， 又 唔係好嚴，佢有啲嚴。佢咁講嘅，佢個講法就話我收到風，咁咧你偵測大隊啊，哇！屌你老味講咁到，就可能會巡視，咁咧就所以咧今日咧又冇女返工，咁你哋要咧，咁咧我就嗱我牛哥，我留咗個好好玩嘅俾你㗎啦，咁樣，跟住咁就又話阿碌，我又揾咗個好好玩嘅俾你，你嗰個真係好玩。 OK 啦， 喂，你真係好玩喎、啊、你嗰、那個，因為我講俾啲，其實我有呢同佢私下嘅聯絡嘅，就你同佢玩緊嗰晚啊，咁我都係私下同佢，你自家口輕緊微信㗎啦，普通話唔叻啊嘛，佢私下微信傾偈㗎嘛，即係同一個時間，我而家玩呢啲㗎嘛，咁啊都照舊一樣啦，就係我要去出面揀，即係出面接佢翻入 K 房，就唔可以喺 K 房裏面揀啦，咁我亦都知冇得唔要㗎。因為嗰陣阿林林揀兩件俾我哋，就兩件都我哋應該某程度要曬，因為唔要佢再 call 咧， 又 唔知等幾耐。咁其實好撚折騰嘅嘛，因為我哋去到已經八點半啦。嗰件我第一次睇落呢個睇嗰件女嚟，可能已經差唔多接近九點。如果就唔啱嘅話，嗰件要帶第二件嘅女過嚟咧，咁可能又要半個鐘頭喎。咁可能九點半喎。如果即係譬如又唔啱十點㗎喇，咁唔撚使玩啦，係咪先，因為悶都悶到撲街啦，係咪先。咁林林話有件好好玩呀，咁我 OK 啦，咁係唔係我都要啦，咁樣。咁我咪今日話嗰件女嚟啦，牛哥幫我同我一齊落去接佢啦，咁樣。咁樣一接佢囉。一接佢佢 OK， 一見到個樣子，嘩都唔係我杯茶，絕對唔係我杯茶。即係比較肥啲啦。 都肥㗎，但係當然唔好話肥啦，壯啲啦。咁嗰個大腿呢都粗過我，諗都有粗過我三分之一㗎，即係比我大腿仲粗。當然我大髀我大髀好幼啦。咁佢都略肥嘅。即係坦白講，佢佢唔係好高啊，我估佢係重過我嘅。 Okay. 我估佢重過我啦，即係唔重過我都唔會輕過好多啦。咁唔緊要啦，即係好有一餐，即係唔好有一餐啦。鬼叫租咗房咩？而且阿林林講同我講咧，話但係佢收到風喎，咩偵察大隊會查下龍江啲場咧，佢係六點鐘先知嘅。即係其實係唔係我哋都要租咗房？ 佢梗係咁同你講啦。 咁唔係㗎，唔係㗎，我哋試過有一次咪臨時 cancel 嘅。咁佢成日我係晏晝訂房咧，佢話已經收到風話，唔叫我哋同我哋講咗話。冇得揀啫，叫佢第一次啊。咁我哋都仲去，因為我哋有海外網友嚟咗啊嘛，冇得唔玩啊嘛。試過都有一次嘅，嗰次就嗰次咯，同新加坡網友話咩啊？好似係同你嘅，我哋早知咗噶啦。但係到時都係落去下面揀啦。咁都唔緊要啦，咁樣咁我揀我當然唔緊要啦，咁都係累一件啫。咁啊，還掂都租咗酒店啊，咁啊帶佢翻去診啦，咁樣。長情嗰啲唔好講住，就跟住講下你啦，咁啊，阿林林跟住就又話叫你出去揀啦， 係咯，咁你出去帶條女上嚟， 帶條女上嚟啦，咁大佬話我覺得喎，你見女得喎，即係幾甜下啦，當然嗱又係略肥啦， 咁佢係嗰啲撒眼嬌嗰只咯， 撒眼嬌啊，其實都唔係 咯 ，OK 嘅，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而家就唔可能我熟咗啦，即係有時喺微信有時點下贊啊，咁佢貼下相噶嘛。咁我見到佢都即係佢又比較花痴啲嘅，成日貼自己啲相啊。咁我睇下，咦，其實睇極都幾襟睇㗎喎。 OK 啦 ，OK 啲啊。咁就唔好講呢樣嘅啦。你覺得 OK 啦，因為當晚你係冇過夜㗎嘛，你都冇得 Q 㗎嘛，淨係平台嘅啫。 齋坐啫嘛。 咁其中我有同佢玩過下咧，即係佢即係幾撚串下嘅，即係嗰種。即係又係嗰隻好黑人憎嗰隻呢，即係黑人憎得嚟好撚鋸嗰隻呢，咁跟住咁喺度即係灌我飲酒定係屌啲開同我差妹成日贏緊咗我跟住串鳩我嗰隻呢，佢輸撚咗賴皮嗰類嗰啲啦，咁我又覺得幾好玩喎，咁跟住咪玩鱷魚啊，咁其他掛啦嗰啲鱷魚嗰啲唔好成日講啦，已經玩到難啦sorry 啊，玩到難啦，咁啊，今日到大概係十一點鐘到，有個少爺啦，唔知個男部長定乜撚嘢，係啊嚟叫啲女走，走咁啊，咁我已經知道咩事啦，因為阿林林同我講過話要偵察大隊長，會偵察啊嘛，咁咪咁我叫條女走咯，但係我條女就叫平平白白一行行出條門口啦，你條女仲戇鳩鳩喺度喎。戆鸠鸠做咩？我你走啦，屌你老尾，走啊！其实叫你走，你唔肯就走，系咪惊我哋唔俾钱？可能系呢样，我唔知啊。跟住佢你条女就戆鸠鸠，不过点都话，系，跟住啲飞咗出嚟。咁啊，就是间房净得我同你两个，咁讲咩啊？咁啊，我跟住就我唔知查几耐噶嘛，系咪先？唔知查几耐噶嘛？咁跟住我就话碌，不如埋单啦，约啲女去木屋烧烤。嗰度食宵夜啦，到嗰陣先至俾埋嗰啲小費佢啦，因為點解呀阿碌你你埋單就唔再 cash 㗎嘛，你嗰條女嗰個小費就我俾啦，咁我諗住咁樣咁就做木屋燒烤交收就好啦，咁就埋單啦，好平喎，幾錢 啊？六百幾 囉。六百幾啦，咁當然啦媽咪呀同埋個宵夜我俾啦，嗰啲就咁你六百幾，咁其實兩條女就好平啦，咁就買一單，咁跟住阿林拉入嚟咯，佢話走咗咯。原來架車呢，佢唔知佢嚟認咗架車啊，定係架車死於偵察啦，唔肯就知你知有時都好撚洋下㗎嘛。佢見到架車嚟啦，有人進去，原來聖 Expo 呢係有一個天文台，係神話上係嚴仔個天文台就專及住個條馬路嘅。佢見到嗰架車經過啊，就跟住屌即刻報上嚟，屌你老母冚旗啊，死嘛咁撚樣，咁撚樣。但係嗰架車係真係經過啫，咁就話咁林撚就話喂架車走咗啦，查都冇撚查就走撚咗啦，你咁撚早埋單， 咁樣其實嗰陣真係好咗十點零十一點鐘， 十一點到啦， 十一點到啦，一嚟佢通常我哋玩十二點啊嘛，咁啊買，咁啊咁啊我依日咗啲女喺木屋燒烤咯，咁啊我唔咁唔好啦，叫啲女上翻嚟啦，上翻嚟啦，咁、因為我仲有，因為男人又超咗酒啦，仲有啲酒咪飲咁咪，所以飲埋佢啦，咁啊又折騰咗，我諗十零分鐘到啦，咁嗰啲女仔又翻翻嚟啦，咁啊跟住就你又閃啦，咁啊跟住我咩啦，喺其中。你閃嘅時候，我咪幫你俾小費嗰條女嘅、我私人已經俾咗嚿水佢。我寫咩咧？想打死你。嗰個你字咧就梗係你下面做咗心嗰個啦，想打死你咁樣。跟住佢呵呵咁啊收咗啦。咁跟住從此以後咧，佢基本上其他幾日咧就同我微信下啦。咁嗰啲就有機會做飯盒先講啦。咁嗰啲就我覺得幾拎過人。好啦，咁樣跟住就你又走咗啦。咁我同嗰件。肥肥地嘅女咁啊，梗係温泉下啦，咁啊上酒店房啊。嗱，我話咧係從來未試過咁清醒個人。其實根本就飲酒唔多。飲酒唔多，即係佢好似冇飲過酒咁啊。加上有解酒丸啦，即係頭係 冇醉意， 冇醉意。其實啱啱講我未夠喉添啊。咁就因為其實佢剩翻都好多酒喺度，其實剩翻好多酒喺度。咁就仲未夠喉添，咁唔緊要啦。咁都我都係即係保持咁嘅狀態嘅話，梗係嚇屌，即係神山虎又嚟了啦，你知啦。因為點解神山虎幾時飲咧？係阿林話：喂即係你一埋一單啊！我約咗啲女去同我燒烤，嗰時候我已經飲咗神山虎啦。哇！嗰時候啱啱藥力就啱啱到。咁唔使講啦，咁都係照舊啦，咁啊一齊沖涼啦。咁其實招呼幾好嘅。咁啊，幫你嗰條女啊，喺個沖涼房度幫你洗下嘴啊，咁傾啲呱啦啦咁樣，咁啊，佢我沖完，咁啊通常男嘅沖快啲之後，咁我上翻嗰張床度，即係 等佢 大火等食啦，係咪先？ 乾乾水等佢， 係啦，乾乾水等佢啦。咁我同佢摟住條浴袍出嚟啦，嗰條唔係浴衣，咁就浴衣出嚟啦。咁啊，跟住梗係攬攬石石啊，渣渣啦。咁啊，過程咧就嗰條女咧。有少少怕醜啊，有少少怕醜啊，即係又唔係即係有啲肉佢還形嗰只感覺咧，又唔係話即係你好乞人憎，有啲肉佢還形你好乞人憎噶嘛，即係硬係唔俾你屌啊，唔俾你摸啊，唔俾你揸，咁佢又唔係喎，你揸揸下佢又唔撚知點咁啊，擰身擰勢，跟住你炒炒佢又唔知點擰身，你會覺得幾過癮嗰只，嗰只肉佢還形啦，咁啦，哇你咁撚過癮啫，咁啊嗱臨懟個袋落去，摁下先啦。一摁落去，一開頭咁啊！我套咗個袋，嗰條女坐上嚟嘅，我叫佢坐上嚟嘅，咁都冇乜嘢啊！咁你知咧，佢都有啲肉地噶嘛，咁坐上嚟嘅，咁係唔會太即係唔太閪嘅，但係你係覺得佢唔夠力嘅，即係攰啊嘛，佢會攰啊嘛，佢真係逢係啲瘦嘅女仔咧先至energy 大啲嘅，即係運動量佢會好啲啊嘛，嗰啲肥嗰啲咧係冇咁高運動量噶嘛，咁啊。咁啊，喺咁啊，女上男下就其他冇人嘅。咁啊唔緊要啦，我推佢落去啊，咁啊由我反攻啦。一反攻嗰條女咧，喂，即係啦，其實成日我唔係未試過嘅，試過呢個情景好多次嘅。咁啊，懟佢嘅時候咧，咁嗰條女咧就揾隻手揞住個嘴，即係好撚怕醜嗰只，又想嗌又想唔嗌嗰只咧。我見到佢，哇！唔加上我啲獸性又出到嚟。咁例牌㗎啦，梗係鞭多佢兩嘢先啦，一鞭佢兩嘢，日日好撚鍾，我好撚鍾意咁樣嘅，即係鞭佢兩嘢嘅時候，咁咧佢就即刻細手唔揞住個嘴啦，就揸擋住你盤骨啊之類出嚟咧，就即刻擘大隻眼喎，即係揞住個嘴嘅時候咧係眯埋隻眼嘅，哎呀，我咁樣嗰啲咧，哇！如果你好撚好興奮啫嘛，跟住鞭佢兩嘢嘅時候咧就擘大，哇！突然間擘大隻眼。哇！咁撚勁嘅佢就俾我感覺啦，可能是假㗎，可能條女係好撚 咁好氣氛 啊！好撚好氣㗎啦，可能一百大隻，跟住就有啲，但我其實睇唔到嘅，即係估計佢可能有啲面紅嘅。我屌你老咁樣屌發啫喂，屌你老尾喂，咁跟住揾只揮下手就頂一頂我嘅大髀啊，唔係盤骨大髀咯。咁啊冇照插咯，插下，佢又唔頂，唔可以大髀咯。跟住就會揸住你隻手啊咁樣嗰啲，哇！佢一揸住我手，我就無障礙啦，無障礙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咯。咁啊，跟住有啲 嗌啦，嗰啲好好緊循例啦。咁都係咁樣，咁啊 finish 啦，都比例快嘅，都比例快嘅嚇。都唔有，當然又唔需要太快啦，都比例快啦。咁跟住我肥撚咗啦，跟住梗係清潔下先啦咁樣。跟住咪就同條女傾下偈咯。咁就佢就話啦，我以前係做美容嘅，咁樣推介身世啦，咁做美容嘅。咁因為爸爸媽媽咧，唔知爸爸定媽媽有病，又係嗰隻啦，好似啊廣州廣東妹咁啦，爸爸媽媽有病，咁啊要籌醫藥費，咁啊我咪出嚟做咯。我雖然我啱啱做冇耐，佢話啦，當然啲嗱記住啊，啲女點講咧？你當晚就可以信，落咗床就唔好信啦嚇。啊咁樣 當故事聽下 啦。啊，你即係你最撚驚係乜撚嘢咧？佢講完之後幾錢啊？即係你爸爸，我爸爸媽媽。我爸爸有病啊，要投啲医药费，你最就忌就係讲几钱呢？咁你譬如佢真係答咗佢50,000，咁你跟住点呢？你跟住点呢？哦，50,000，哦算啦。喂大佬，你真係好多戇鳩㗎嘛，跟住你氣氛咪唔好囉。但好多网友呢即係佢爸爸媽媽有病要筹钱医实话几钱，好多网友都係咁样㗎。跟住佢答咗个价钱，你话唔通你答我幫下手囉，你唔會㗎嘛，係咪呀？但有啲有啲新嘅，以前咁計呢，真係有啲新嘅僆仔呢，真唔係僆仔啦，有啲少出嚟玩嘅呢，我幫下你手囉，真係咁樣樣講。都係講完之後後悔啦，當然到最後都唔幫啦，就好簡單啫，拉黑咗佢咪算囉，因為嗰陣 QQ 㗎嘛，咪拉黑佢咪算囉。以前我啲唔係未試過有啲咁嘅網友出現㗎，即係其實都佢啲行為動作啦，戇鳩，即係你問下佢點解出嚟做，其實唔出奇嘅，唔出奇嘅。有啲女都會自己爆嘅，點解咧？因為佢唔想俾你覺得佢係你好撚淫賤噶嘛，係咪先？咁啊，佢講解釋下自己啦。我都係有被逼嘅啫，都唔係為你想啊，我被逼嘅啫。咁我先出嚟做嘅啫。你唔好睇小我啦。佢意思其實有啲女嘅意思係咁樣嘅，佢所以有啲女會自爆嘅。咁你但係你最罩忌制答翻覆佢。佢講完，我爸爸要籌錢醫，佢要出嚟做咧，我就已經冇嘢講。我啲唔同你講喎，咁跟住就瞓啦，八咁瞓啦，瞓到大概差唔多，其實都唔知幾多點，可能好撚早啊，就我估計可能4點到啦。咁效力又嚟啦，神山虎嘅效力又嚟啦。咁又揸揸摸摸石石啦，咁佢又話我聽啊，係大車啊，全程大車，由第一 Q 開始大車，第二次又大車啦。咁而且即係喺我第一 Q 同第二 Q 之類時間，佢係攬住我嘅時間都唔少嘅。其實某程度佢咁撚肥都算肥㗎，記住，因為我見到佢個大髀，即係除曬衫，我見到個大髀質啊，即係分題咁啊，台上三十幾個月啦，話聲咧咁但係咁佢，但佢都好攬住，但係一肥啲人咧就熱㗎嘛。咁坦白講咧，其實酒店嘅冷氣又唔係好多㗎嘛。咁我覺得要我主動有啲嘢推開佢嘅。即係我唔係推開佢嘅，我炸雞去廁所，翻嚟咪自己瞓咯。係先，佢隔佢遠啲咯。咁跟住大概唔多三四點鐘到啦。因為記住啊，我卜佢嗰條女咧，卜嗰條女應該大概係12點零鐘啦。因為好快一上到房，沖個涼，跟住就搞啦。咁但係佢三四點神山虎嘅效力又出嚟啦，咁跟住咪又攬攬石石咯，佢冇完全冇反抗嘅，咁呢次就屌你咯，咁樣都唔知係咪上次阿小豬0.00嘅關係，就諗住0.00，我都唔知點解，我真係唔知點解啊，即係屌你哋啊，咁樣跟住都差唔多想插隊入去噶啦，嗰條女一路都話唔好，但係唔好佢又冇真係反抗喎，但係佢又冇掙扎嘅，但就唔就咯，唔就你入咯。咁我又入到入唔都入唔到嘅，入嘅掂住嘅啫，掂住嘅啫。我諗下，都係冇，即係諗下都係冇啦。都係貼翻個袋穩陣啲啊。咁啊，都係攞翻個袋。咁自己依次自己帶啦，帶咪又係咁襯咯，襯佢嗰時第一下，又係揾隻手揞住個嘴咯。我又係做翻嗰個同一 set 嘅反應嘅嘢咯。所以其實連續兩 Q 咧，我都冇試過狗仔式啊。我因為睇撚住個閪樣，哇！屌你老母，即係值回票價啦。咁咪診到診，又唔知診幾耐啦。其實唔知診幾耐啦，都其實都唔好耐嘅啫。咁跟住又瞓啦。咁大概唔知6點到，佢話肚餓。我咁咪肚餓啫，都唔關我事啦。 咁跟住咁啊，喊走。咁其實某程度我就唔應該俾佢走嘅、 嗯。 但佢嗌到肚餓，佢意思就話一係就俾我走，一係咧就陪佢食嘢。六點鐘我屌你啦，得咁你走啦。咁跟住我咪微信俾錢佢咯。咁跟住佢俾咁咪走咗咯。咁啊完成咗呢一次生日會嘅第二次邪機生日會啦咁樣。咁、當然啦，要明謝阿碌你份生日禮物啦，係嘛？ 唔使係， 下年唔使再送啦，拜！你送親呢啲咁嘅超合金咧，喂，我屋企冇地方擺噶啦。我即係話聲咧，你嗰盒我決定唔拆 啦， 你嗰盒我決定唔拆，睇下擺邊度，有啲咩僆仔要我俾佢啦，我真係擺唔到啊！話聲你聽，真係好撚多啦，已經知唔知？你試下我屋企睇下啦，真係嚇鳩死啦！我成個櫃我媽擺觀音噶。个观音都要摆翻个沙田啊！因为连观音都抢得埋，摆我摆啲 lego 啊咁样，你唔使再送啊！话即系咧， 土地， 哎，你好似阿边个网友咁送十个袋杜蕾斯过嚟嗰啲，仲好用啦。 O K， 唉，呢啲嘢真系唔好再送，之后今日太大嚿，真系唔掂。但系而家我决定真系喺度真系送俾边个，或者小猪个仔啦。唉，睇下点样样好啊，或者翻乡下送咗俾人算啦。太真唔系唔俾面你啊，大佬真系冇地方摆。即係我依有幾件嘢冇地方擺咯。阿司徒文俊送咗兩個嗰啲水著女仔嗰啲咧，咁、其實我都冇地方擺嘅、但我一生人係得嗰兩隻，未試過有咁我啊焗收藏嘅啫。咁唔使啦，真係其實送啲嘢送俾我嘅，其實最好送袋啦，真係最好送袋啊，多我都唔怕，因為有時你送俾我之餘，有啲網友我都會有。即係其實好多網友唔帶，唔準備呢樣嘢噶。咁、我都譬如同我一齊玩，我都可以幫佢哋俾埋啊嘛。咁、因為坦白講，成廿蚊個袋，我每次俾我唔俾三百幾錢啫嘛。我幾肉赤㗎。咁如果譬如有網友送俾我嘅，咁我咪將呢啲送俾人咯。咁我咪唔肉赤咯。 咁啊係， 係咯係啦，送袋啦。 好。 咁當然啦，送嗰啲就唔好送咩紋啊、特點啊呢啲古靈精怪嘢啦， 薄 潤咁咪得咯。OK。咁、首先係多謝阿碌啦，亦都當然啦。要多謝送 condom 嗰啲朋友啦，俾紅包嘅朋友啦，請食飯嘅朋友啦，我真係數，我如果你個數，我真係數唔得曬，因為講真，我係某程度喺呢度琴日嘅，琴日係清明之後嘅第二日啊，清明之後第二日，我仲收個紅包，黐緊線啊！咁最後啦，都係做下宣傳啦，因為上兩個幾個禮拜冇講過，咁神山府差唔多啦，咁得神山府都講講。有啲網友咧，就希望啲網友咧，多啲宣傳一下啦。即係坦白講，即係其實我就唔想喺個節目度宣傳得咁勁嘅，因為我又唔好想嘅。咁其實希望咧，即係要靠口碑，你用過好嘅，咁咪介紹下俾朋友咯。即係點樣介紹俾朋友？其實好撚簡單嘅啫，你成班男仔坐埋一齊。咁講真啦，唔係個個男仔都好似我咁樣口舌辯級噶嘛。咁譬如冇乜嘢講，你只要講一句，喂，我有隻咖啡飲完之後，點解係好勁嘅？我話咧，保證係全場靜曬，淨係得你講。咁到時你講咯，嗱，因為有個牛哥啊，咁啊做網上電台嘅，信得過啊，做十幾廿年嘅網上電台噶啦，佢賣嘢信得過噶，咁你叫佢過嚟幫襯啦，咁樣咁咪得噶。啊！佢哋全程聽你哋講嘅，咁咪將你飲完嗰啲， 最緊要分享自己的經驗咯，我覺得 係啦， 最緊要你自己有效啦，當然 係啦，你自己有效 嘅，冇效冇意思啦，你講嚟都， 因為其實你如果你冇效，你都唔會介紹俾人啦，係咪先？咁你試下同啲朋友咁講，你一講咧，佢哋唔幫襯咧，佢都聽足你講到完為止嘅。一男一角一聽呢樣嘢咧，就靜噶啦。即係甚至我今時今日咧，有人話。有啲乜嘢係得㗎喎，咁我都靜落嚟聽一聽佢講係乜嘢㗎。咩嗰啲咩眼鏡蛇酒啊咁樣呢啱啱我返鄉下呢飲咗少少眼鏡蛇酒啊。 咁啱啱啱啱。冇乜用㗎真係。我覺得呢啲嘢冇乜用。 嗰少少一個樽蓋咁多到啦咁樣。冇乜嘢囉真冇乜嘢啦。咁其實乜嘢我都聽下嘅，咁就算我而家今時今日我都聽緊嘅，咁我又都可以咁樣啦。而咁嗰啲打賞錢就而家多謝啦，咁都係一蚊一集啊，係咪唔好停啊，唔好俾佢停啊，係咪先？當然你十蚊集就冇咗，一百蚊集都冇所謂㗎，係咪先？咁喺我嚟講冇所謂啦嚇，咁喺你嚟講都冇所謂，都唔會有所謂啦。又因為其實錢唔係多㗎嘛，係咪先？咁都係冇嘢講啦，都係最後嗰兩句啦，多謝啦，係咪先？咁節目 預告先啦。咁因為咧，我哋嘅戰南嘅網友啊，食飯盒食到瀨曬嘢，咁啊就逼唔係逼於無奈嘅。咁我坦白講，我係喺個節目度講成講食飯盒食飯盒，咁就某程度你因為我食飯盒，你哋先會食飯盒嘅啫。我枕頭戰鼓，你哋先會枕頭戰鼓嘅啫，係咪先？我用坦白講，即係我用乜嘢 condom， 啲網友就用咩嘢 condom 噶，即係咁我就真係有理由，都應該。將我食飯盒嘅方法，加上阿碌都有食飯盒啦嘅方法咧，講下，大家分析一下佢嗰件事，佢係戇鳩咗喺邊度，咪乜戇鳩嘅錯咗喺邊度？因為佢點解唔好玩啊？咁我可以講下，咁當然一個預告啦，因為有啲網友係唔中意聽冇閪屌嘅嘢噶嘛。咁其實你某程度下個禮拜冇唔會講有閪屌嘅，佢只係講下食飯盒需要嘅嘢啦咁樣。咁可以聽咪聽咯，咁唔聽咪。下個禮拜咯，下個禮拜因為又有網友喺遠道而嚟啊嘛，咁我哋又會去環江玩一鑊噶啦，咁到下個禮拜，過下個禮拜， 遠朋啊， 係啦，都係講環江噶啦，咁希望啲偵緝大隊長就唔好嚟啦，係咪先？ 好難講， 好難講嘅，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就飯食飯盒須知，拜拜。